质疑政府帮唔到手。他建议政府应该推出第三轮防疫基金，协助各行各业，不要再遗留食环署街市档主。英国观察家报引述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英国政府因应中英关系恶化，加上新型肺炎的疫情，决定暂停安排陆军和空军、为香港警队、政府飞行服务队以及香港海事青年团提供培训。现时留待疫情过后，再检讨是否继续进行培训的合约。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说，英国政府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在香港实施的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直接威胁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加上疫情的影响，决定暂停培训。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在龙尾在湾仔运动场。石澳泳滩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到今晚的7点钟，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16个泊车位会暂停使用。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进发回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而九龙湾就有个道路工程的，就是启福道去观塘方向，由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外至到中石化汽油站外一段路会由三线单程行车改为双线双程行车。在新界区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西贡大会堂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沙角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大家要留意啦，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黄耀祖啊。我觉得一个家庭保卫者最重要就是要够坦白，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跟你的家人说，他们一定会明白的。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的丰收家庭保卫队。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近年香港以至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对身份认同的问题展开讨论。 身份认同这件事，很多人的理解就是纯粹在血缘啊、种族啊这样去分咯。但其实在人文学科里面，身份认同是一个很多元和复杂的概念啦。其实人可以在不同的情景里面重塑自己的身份啦。我就会想啊，其实会不会做一个展览是可以令到人再思考多少少，其实身份这件事是什么呢？ Our Gallery 的策展人麦慧芝选择用中国传统水墨去探讨西方的命题，突显出 出香港中西融合的独特性。 就等他为大家介绍今次展览的两位艺术家。 龙子敏就擅长用宋元明三代的北竹去描绘一些现代的景致，他融合了中国古典水墨的艺术和现代的媒介去塑造他那个画面。另外一位艺术家就是麦石恩，你会看他幅画会觉得他不是一张单纯的水墨，他都是传承了岭南画派那种创新。 展览强调思辨，并没有预设立场或者答案，不过就想透过展览启发大家思考。 其中我会想讲的就是麦石恩作品里面一组叫隔离，其实是借蚂蚁去比喻人，在某种的情况下蚂蚁也都是被群体去隔离，例如好像现在我们有疫症，因为有病又好没病又好，其实艺术家想表达的是身份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之下重新塑造，如果身份是这么流动的话，那不如我们不需要执着于身份认同这件事，不如活在当下。 即日至8月31日 Our Gallery 展览 身份的思辨。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沙很大，又是月落啦，星期日啦， 33度， 33度啊，曾志豪， 哇，真系夸张啊！33 C 本来好嘅数目字嚟嘅， 系33 degrees Celsius 啊， 系啊，本来系几好嘅，不过一去到 摄氏33度啊，曾志豪先生，再 讲多次，我知啊，系啊，33 C 啊嘛，有个句号喺上面噶， 有句号， 33度，哎呀，苦中作乐啦，咁热，其实你嗱咁热嘅环境，你望住呢个数字，如果可以。令你想翻阳光海滩比基尼嘅，都好开心啊！ 对你嚟讲，呢个画面你就会开心。 唔系而家都系嘅， 我就崩口人忌崩口碗啦，我就唔会开心咯。 系咩？但系你条腰冇33，冇事冇事。 喂，酷热天气几开心啊！喂，女波啦，跟住啊， 系 女波几个有限时间去到，而家暂时去到3点钟，大家要留意住。 呢啲系旱天雷咯， 系啊， 真系旱天雷真啊！唔系因为头先我讲呢件事咧，我觉得系啱嘅。33度，以前炎炎夏日咧，你就喺个沙滩度着比基尼，好开心玩水咧。而家呢支歌冇得唱啊嘛，系好平常嘅一个动作，但系原来而家冇得做啊嘛，真系 好平常嘅嘢都冇得做。就算你唔去沙滩，自己游水，你望下，即系喺沙滩上面，个个都系碧波畅泳，都开心。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咁啊，冇办法啦。而家我谂即系大家继续都要留意住系呢个抗疫啦。今日系咯，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头先听呢啲新闻都话，大概今日都有成70宗。 哇！佢咁快又飙翻 个案，系啊，即系我谂一日日日都系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所以啊，医生啊，张竹君医生都提醒大家，即系减少啲社交活动啊，中亲嗰啲都啊，继续都有好多啲社交嘅活动进行噶，停一停。大家都 我哋算好乖噶啦，我而家好中意咧，咩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咧，成日都望住美国啊、日本啊。他哋嗰啲社交活動咧，你望住佢哋，你發覺我哋香港人算好自閉噶啦。 我哋算， 我哋冇一窩蜂湧去海灘，又冇一窩蜂咁樣咧湧去唔知邊個商場嗰度啊。 其實咧，我喺個面書嗰度咧都睇到有個朋友話俾佢聽，好似係咪喺呢個鹹田灣啊，係咪有咁樣嘅海灘啊？ 係係 係。好似嗰度都嚇、都好多啲人都繼續喺嗰度 暢泳 喎。 唔係，但係我諗我哋個數目算少噶啦。譬如日本 你講暢泳，哦係確診嘅數字。 唔係嗱，我直情講緊社交。活动啊，日本咧成日都仲有嗰啲展览咧，譬如韩国都系噶。我早几日先讲话，韩国竟然有一个咧啱啱嘅高达嘅展览，人头涌涌入去。你谂下，韩国都仲未控制到噶噃，但佢哋原来咧系可以即系好正常地咧继续举行呢啲活动噶。我哋香港咧，你话对比嚟，我哋算唔算自闭？我哋而家冇展览，乜都冇噶啦嘛。 我哋系所有活动都停晒，系啊。不过佢哋处理又有唔同嘅 方法啦。真系太夸张。 即系佢哋又可以又系逐个你中意验啊，走去自己验。 系啊，但都唔 差， 都 我哋嚟紧都有噶啦， 唔安全啊嘛， 系冇错，我谂即系继续都，我谂真系唔好松懈住，保持警惕。但系即系抗疫疲劳嗰啲系一定有，即系 疲噶都， 真系好疲倦嘅，系真系吓，咪日日都咁样戴住个口罩，仲要天气咁酷热，不过就真系都要忍一忍。 系。 暂时都真系冇乜办法住噶啦，唯有就系喺呢一个咁嘅情形底下，我谂做继续做住先啦，自己做好自己啲嘢先啦，唔好讲咁多真系。 系啊，嗱，咁我哋今日咧，其实咧，同琴日一个新闻有关咧，一个话题，我觉得都同呢个爱情世界咧几有关系。 哦，呢几排好多啊。 系啊，真系像极 了 爱 情啊！ 嗱，而家呢个咧，直情唔使加呢个 hashtag 咧，啲人睇完就已经像极了爱情啦，觉得。咁咧，嗱，我新闻系咩嚟嘅咧？就话说琴晚咧，突然间夜晚咧。就见到啊，特首嗰度有个公告咯，行政署嗰度就话啦，特首咧就已经将佢呢一个咧英国剑桥嘅有一个学院嘅荣誉嘅博士学位咧，佢就话佢主动申报咧，就话唔要啦，咁样，咁啊其后咧亦都有出嚟讲咧，就话啦，系因为咧，我觉得以前攞呢个咧一个荣耀嚟嘅，咁但系中间发生太多嗰啲政治风波咧，又觉得俾人哋抹黑咧，我觉得唔想要啦，我哋亦都唔响我唔稀罕啦，就 delete 咗佢咁样，咁啊呢单新闻就出咗嚟之后咧，我见到就好多人咧。洗版式咧，就用一句说话咧，真系像极了爱情，就话呢个算唔算系咧？男女朋友分手咧，一方咧就话而家咧就唔系你飞我，而家系我飞你咁样。 系 咁啊，好多人就攞呢个嚟讨论。咁啊嗱，佢嗰单新闻咧有啲咩含义咧，就交俾啲时事分析员去讨论啦。但我就好想讲，琴日大家咁洗版式嘅呢一句，系我飞你，唔系 你 飞我咧， 唔系你飞我，系啦。 我想问下呢一个爱情嘅现象咧，或者呢一种分手嘅策略咧，系咪真系历久常新？ 去到而家都系， 去到而家都系咁嘅。嗱，呢 我哋咁早就已经同大家讨论呢样嘢啦。 唔系啊，你唔觉得呢件事好匪夷所思嘅咩？即系你飞我啊，我飞你呢件事咧， 系 啊， 有啲老土嘅其实， 好似 好老 实，系咪啊？ 系啊， 你有冇讲过啊？ 梗系冇啦， 真系冇， 冇噶， 系啊， 系啊。我哋如果就算分手，都系就咁交代咗就算啦，即系唔会话而家系我飞你啊，唔系你飞啊，做戏咩？你 系啦，喂，我睇做戏， 你咪睇得多啊？啲港产片 系啊，我睇做戏好多嘅嗱。我哋一间咧，真系可以同你一齐倾下咧。究竟而家呢一个现象咧，即系我真系讲呢个爱情分手嘅现象咧，仲系咪存在嘅？ 你系讲爱情嘅系咪啊？ 梗系讲爱情啦，系啊， 好难摸透你。 唔系因为我读书又冇读到去咁高学位啦，我唔认识嘅。我哋翻嚟 嘅院士 系啦 嚟噶。 我哋翻嚟可以倾下咧，关于分手的话题嘅真系。 分手的艺术，今时今日啊！今日是2020年8月16号的今天，真的还有人这样说？真的吗？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流。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谁令我亦能去爱？你已否知道吗？我感激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拥背结合我，胜我在内。若有天要被分开，我远山也踏破，寻办法又流向你，你会否等？只会凝望你，便仿佛像河看海，你那暗涌如再叫唤我，唤我入内，怎可不奔向你？天空前事，雷霆来时，他都长流。只怀着某种意志，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始终坚持，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天空前事，雷霆来时，它都。 眼中这一缸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驰。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双眼是心。 蔡玲玲的细水长流开始我们今天节目中女宅男晒向大。你好，有彭程，有曾志豪啊。 一来就跟你讲分手。 分手 但这个挺好得意的。 真的反差很大。 是啊，因为呢我发觉我跟身边的人一讲开即是这个洗版式的爱情宣言呢，很多女士呢反应很大。 是啊。 因为呢特别刚才我跟彭程讲，我跟我老婆讲到呢，她就说喂呀，是不是真的要讲到好像个个是啊，是不是真的讲到好像个个港女都是这样啊？ 是 啊， 不是就是 咯。是啦，他说喂不是这样的、啊。那我就说喂我没有经验啊，我想知道讲得出这句说话呢，就是说不是我非你。嗱，就算不一定要讲这句，我觉得呢这句说话 你说要完整讲出来就当然太戏剧化啦。但是会不会呢真的有很多情侣呢，他会在分手的时候呢他会告诉别人，即是譬如说哎我失恋了。跟住咩事啊？冇性格不合咯，咁佢飞你，之前嗰日我飞佢咯，或者唔会用到呢句，可能就话系我离开佢嘅咁样。 啱啊， 系啦，会唔会可能有人会主动话俾人听自己嘅嗰个动作？ 啱， 系咪会咁咧？ 你但系都系啊，你都系一个人啊，同另一个人讲嘅啫，即系嗰个当事人可能同一个朋友讲啊，而家啊系啊， 唔 系 我同朋友讲咧， 同朋友讲得一个啫。喂，而家唔系，你而家咁，你个讲法系。好似要全世界都知道啊，几乎系喺呢个网上面个个都知道喎、啊。 个意思系话咧，其实呢一种心态咧系啦，唔出奇噶。如果你话真系啲男女咧，假如你话佢要好癫丧嘅话咧，佢哋而家中意喺个 Facebook status 嗰度转状态噶嘛。咁如果你话咧，我已经回复单身啊咁样，咁其实都有一种意味话俾你听。哦，我做咗个咩决定啊？啲明星好中意噶。成日都影住張相咧，可能隻手冇咗戒指，跟住就話終於做了這個決定，咩人生會舒服很多。咁其實言下之意，佢都係話俾你聽，我做主動，我除低咗隻戒指啦，我咧就擺低咗條鎖匙啦， 係咪？但係身份轉咗，一定係。 係啦，但係起碼佢自己講啊嘛。係 啦，佢自己講就係、是、即係如果係咁樣嘅動作咧，好明顯佢想話俾人聽，佢已經回復單身。 冇錯。 咁但係到底係邊個非邊個咧？咁就真係可能要再掘下先知。 請問我想問下我哋嘅女性代表咧，你覺得咧，不論男女嚇？究竟边个讲话是我非你定你非我呢，究竟重不重要呢？即是人性化啲去 啦。我觉得呢而家大家呢即是我想经历咗咁多，可能头先嗰个咩话咩我非你先嗰啲，其实呢有啲点讲呢，已经讲到话港女了。你諗下港女已经系即是已经系一个 标签。 一種標籤啦，一個年代啊，其實而家已經唔講呢啲嘅，而家再講呢啲咧，覺得自己好似有啲過時咧。而家咧，你見啲人講分手咧，即係就算喺網上邊又好，有時你睇報道係啲名人講分手都好咧，好客氣嘅，大家都即係大家講到我哋都一齊，即係大概啦嚇，我哋都。 即係自己有啲個別事係有啲傷害好多年，大家一齊有一段開心嘅時光。係啦，不過我哋走到而家咧，我哋要即係大家要分道揚镳啦，咁樣即係但願即係希望我哋都記住一個快樂嘅時刻，類似係咁啦。希望對方追求到幸福啦。表面睇落去好客氣嘅，即係兩個都係一個好成熟嘅人嘅一種分手嘅表現嚟嘅。 但係我覺得咧， 但係係咪真咧？當然係另外一回事。 係啦，我覺得咧，因為你太過充滿咗呢一個嘅童話啦。因为点解咧？我系睇嗰啲血淋淋嘅版多啲嘅娱乐版咧， 嗰啲先好睇噶嘛。 嗰啲血淋淋嘅娱乐版，佢会点样写嘅咧？佢一定系会咁样写嘅。阿强咧，狠飞女友。咁然后咧，如果你佢要用个女友做主体咧，或者可能通常系咩咧？就系、是、个明星仔，就同个大有钱佬，跟住突然间传咗好耐之后咧，飞咗啦，分咗手啦。啲娱乐版会点写咧？佢就会啦，姐仔被狠撇。咁然后就会落啦，咩人财两失，哇乜乜乜乜乜，系啦。如果咧 好 juicy， 系啦。如果系个男主角咧系出名啲嘅，就会用佢做主动咧，就系话咧，富豪主动狠撇，咁然后咧就系即系划清界线诸如此类，然后就回复单身咁样。嗱，证明咗咧，起码喺娱乐版嘅角度，又或者起码喺娱乐版啲读者嘅心目中咧。哇！邊個飛邊個先咧，係好緊要嘅一件事嚟喎。 咁嗰啲咪做到娛樂新聞咯。但係大部分嘅人係咪都係咁咧？即係呢個係一個係啦，一個問號啫。 我 想問嘅問題啫。 係啦，我懷疑咧，你為咗人性啲去諗咧，點解仲有人要講主動或者被動咧？真係可能面子嘅問題。 係，當然啦，一定 係 啊。 最明顯係咩咧？打工仔成日都話咧，嗰份工咧，即係我都係睇嗰啲港產片咧，成日都係咁樣啊嘛，成日都係咁就話啦，阿彭晴嗱咁樣，如果咧你肯。自己走的话呢，我就帮你写封好好的 reference letter， 然后我就说呢是你自己辞职的，那你就不要写就是我炒你了这样。那我想对打工仔来讲呢，这个分别是很大的，因为自己辞职就我劈炮不捞我走了这样。是啦，人家炒你就扫地出门呢，那可能在以后找工啊，就算连啲姐姐都是的，即是那些外佣姐姐呢，她都会希望写得清楚一点，就是是我主动完约啊，定是说雇主呢就解雇这样。 解雇咯，不同的。 没错啦。 身份都。 没错啦。所以我怀疑在这个男女朋友的爱情关系里面呢，会不会其实到现在大家都仲有啲介意，就是这样嘢是我不要他。是我主动，我发觉我顶佢不住，我要走。是啦，不是我赖死被人哋分咗手先，真係可能仲有一种咁样。 小嘅时候就可能会介意啲嘅，係啦，大咗会唔会都系咁呢？係咪 人性应该只 系成熟啲㗎啦嘛，係呀，因为你都会觉得唔好咁衰啦，都同系即咪就係啦，好似我开头所讲，我而家啲人呢，即係喺我嘅心目中啦，我觉得即係处理得表面上系好啲嘅，即係起码大家都爱国，唔好成日諗，唔好成日记住啲仇恨，係啦，记住大家个初衷，係咪冇忘初衷啊嘛。 仲有一样呢，我觉得你话边个讲先呢，仲有个分别嘅。就是男人可能会想这样多一点，我不想做衰人啊。 通常都是。 是啊，因为男人呢很比较衰呢，他做了衰事不想认啊嘛。 是。 所以如果分手的时候呢，他拖到最后不讲。 啱。 是啦。 跟住但是他就不断做很多事令到你呢 很 想提出分手。 是啦。但去到最后有一天终于你来到他面前，阿强我们分手啦。哇，他如释重负啊。哦，现在是你说走的，不关我事啊。我没有忘恩负义啊。我没有始乱终弃啊。 而家有冇成日都咁样出现嘅咧？ 熟悉的就是 Bee Gees 的版本，不过今次这个是 Samantha Sang Emotion。 是啊，我们电话号码18723888都不妨大家可以打来讲一下 讲分手啊，谁讲分手先，是谁赢 究竟男女呢是不是现在都还很介意这件事的，你们有没有试过真的做过呢，是很强调是我跟你分手先的， 是我飞他先的， 是啊，我们两点半回来跟你讲一下 187238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发信邀请私家医护及牙医协助全民自愿检测。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表示，昨晚收到政府电邮话，预料全民自愿检测最快今个月24日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18区将设样本收集站，邀请私家医生、护士同牙医协助未能自行采取人士采样人士抽取样本，期望星期三前收到回复。杨超发话，据他了解，政府计划招募2000多人，样本收集站将设于商场平台同球场等通风地方，亦都可能征用社区中心。他引述电邮内容指，政府将给予每小时300元报酬，提供外科口罩和手套，但他认为抽样本风险高，当局应该提供保护衣和面罩等，亦都应该为参与计划的医护买保险。他相信大约有几百至千名的私家医生参与，会特别提醒年过60岁有长期病患的医生留意身体状况，再决定是否参与。消息指，今日新增大约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新增4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有4406宗，至今69名确诊患者死亡。在香港第三波疫情中，至少4个街市出现确诊个案。有官涌街市档贩表示，到街市的居民大幅减少，加上晚市不准堂食，整体生意减少8-9成，难以应付租金等开支。他又说只能受惠于首轮防疫抗疫基金措施，自己的摊档是家庭式经营，未能受惠于政府的补贴工资计划。协助他们的油尖旺区议员曾志明表示，不少街市档贩受限于牌照问题，未能受惠于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质疑政府帮不到手。他建议政府应该推出第三轮防疫基金，协助各行各业不要再遗漏食环署街市档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面对的经济衰退深度同时间超出预期，政府正研究如何加强支援，但政府需要在财政上审慎行事，要尽力避免财政储备急速萎缩。陈茂波在网志说，经济何时见曙光，关键在于防疫抗疫工作，需要有效控疫和力保经济两条腿走路。他表示，当局应加强为高风险群组进行检测，下一步希望透过普及的自愿检测计划，找出感染者，中断潜在传播链，尽快让市民恢复安全出行和生活，恢复经济的动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03，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一段的龙尾在果栏；旺角的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去界限街方向近这个晓柏宇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东九龙文化中心有建造工程，直到下午的6:00，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福涛街一段的慢线和福涛街通往观塘道一段的慢线都是封闭。在新界区 白和路巴士站咧有扩展工程啊，粉岭白和路去大埔方向近逢迎仙馆一段嘅慢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即是雨势好大，好像今朝那样，我还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那怎么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咩系中女啊？即系唔系靓妹啦？咁佢做完靓妹之后，佢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系我想都不是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的，是他的心态，他还有没有一个少女心，如果他还有的，我想都不可以叫他做中女的。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月邦，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蔚。 系啦，我哋有彭程，有曾志豪啊，中女宅男晒很大吓，2:36啊吓，34度又升咗一度啦。 系啦，嗱，我哋今日讲个话题咧，就系、由呢、所谓你分手，我非你唔系你非我嘅呢一个即系潮语开始讲起啦。咁啊，我哋真系好想研究一下咧，究竟我哋而家嗰啲即系男女啊，佢哋即系大家认识嘅朋友啦，或者你自己咧，仲多唔多即系有呢一种咁样嘅即系要求嘅咧？即系会好重视究竟系边个做主动，边个系被动啦？会唔会咧？你有听过啲古仔咧？可能系两个人之间咧，就系因为呢个版本唔啱啊！你做咩周围同人讲系我非你啊？即系可能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有拗撬咧？嗱，呢个第一啦，第二咧，我亦都好想知咧，就系其实男人同女人咧喺呢个分手前后先后次序上面咧。有冇好大分別嘅咧？即系會唔會 分別？ 係啦，即系話係咪我哋即系睇影視劇集多咧，都係女人講嘅。即係包括啲人琴日喺度笑，都係話啊，好似港女，好似港女。咁好似淨係得女人會咁做嘅啫。男人係咪就唔會介意就話係我非你先啦，定你非我咧？咁頭先我嘅判斷咧，我就話男人咧 一樣會嘅喎。 但男人就唔想做主動嗰個咯。 但男人會喺佢啲 friend 面前講係我非你先嘅。 呢個我都好懷疑喎，因為男人咧就係無論係咩時候咧，都好想話俾人聽咧自己係好人。因为我哋传统上觉得咧，你所谓非人咧，或者提出分手嗰个咧，某程度上就会俾人话：哎呀，咁好嘅女仔，你做咩唔要啊？即系通常系咁样讲噶嘛。 我谂你啲 friend 唔会咁讲咯。 系。 唔系我谂系男人同男人之间唔会咁讲。 系啊，男人同男人我都 唔会讲呢啲嘢咯。 唔系噶，我都会 讲。我有啲怀疑嘅，系啊，唔紧要，我哋而家请我哋啲系啦听众同。 所以唔系，所以我就唔知咧，会唔会通常啲男人咧，会唔会就系、觉得诶冇、所谓、啊？最好咧就系做被动嗰、那个，因为咧佢就可以扮受害者啦，佢又唔系加害嗰个人啦，佢咧又冇对你唔住啦，嗱你忍我唔到，我冇办法啦，即系我想同你一齐噶，喂唔关我事啊，而家你唔要我啊嘛，咁我留唔住你，咁唔系我 有呢种嘅男人系啦，但系又有另外一种系咩咧？嗰啲就系、是、我衬你唔起啦，其实都已经 系啦， 即系、就 是、 再将自己咧企低一格，系啊，你一定可以揾到幸福嘅，我都系。系啦，同你分开啦。 其实如果佢肯咁做咧，好多时呢个男人算好噶啦，因为咧佢肯主动提出，佢肯主动斩缆，佢肯放你走啊。 我可以咁几时都可以噶啦，你调翻转头咁睇。 但系大部分我哋见到嗰啲男士咧，都系嗰啲即系拖无可拖，忍无可忍咧，都唔放噶嘛。于是乎咧，成日都有个女就话。 够啦，强，不如你放过我啦。系我哋咁样落去仲有咩意义？即系叫你又唔改，嗯、你又唔分手，我唔要走，我唔要走啊！即系变咗咁样，系啦，即系会唔会男人同女人咧？我就会觉得喺呢个分手层面上面咧，就系男嘅就 少讲 啲，被动啲，完全唔介意嘅咁样。 嗯，我就唔觉系咯。 好。系啦， 我就真系唔觉得系咯，因为呢个世界上面当然都 衰嘅男人太多啦， 衰嘅男人都系好多系啦，即系但系有一啲逃避型嘅，即系咧系猛够喺度逼你讲分手嘅呢啲都系有嘅。 系 咁，但系有另外一啲型咧，就系即系好似头先咁样咯，而家系我非你先，系为咗要自己顾及嘅面子， 系 所以又有呢个咁样嘅提出咯。 系啊，嗱，咁然后第三样好得意啦。究竟咧讲先讲后咧，即系可能 有冇分别噶？ 系啦，有冇分别嘅咧？咁、我见到咧网上有篇文章咧，佢咁讲嘅，先讲分手嘅人咧，反而会先后悔。 点解啊？冲动嘅决定啊，未谂清楚啊？ 系啦，佢话咧就系佢系咁讲嘅，佢就话咧第一时间提分手嗰个咧，可能好快咧就会觉得话。自己原来呢就做咗个好冲动嘅决定啦，甚至乎呢佢觉得係如果唔系自己嘅话呢，呢段感情可能呢仲有机会挽回嘅，但我就主动放弃咗呢样嘢啦。咁所以呢佢话佢当然佢冇数字统计啦，因为呢啲其实好难做咩民意调查嘅、但佢就话呢似乎系由先讲嗰个人呢是最容易咧，就係好快咧，即係就會感到後悔咁樣嘅。咁如果你話我哋點理解咧？我懷疑咧，就似係我哋即係買嘢嘅時候咧，你做第一個買嗰、那個，買新電話，買新一樣嘢、 即係有啲衝動嘅。 衝動 一見到即刻買，冇諗清楚。 冇錯，你好快咧就發覺，哎呀，蠢咗，隔兩日平5蚊喎，大佬。系啦， 呢啲系通常喺后生嘅时候会发生咯。 系啦，哎呀， 冲动型分手， 买咗啦，哎呀，原来发觉咧，即系早啲睇定啲先啦、因为原来个个都话咧呢个型号咧，好食电噶，哎呀，唔应该咁做、所以佢话有机会咧就系提出分手嗰、那个，佢最容易咧就系因为佢做决定啊，佢话佢好容易咧每一日都会问自己就系、其实如果我唔讲分手会唔会可能？冇事呢、我唔讲分手会唔会其实有得救咧咁样？佢话调翻转咧，俾人哋飞嗰个咧，所谓被飞嗰个咧。咁佢就唔会有呢种包袱嘅，因为佢被动噶嘛。 咁梗系啦， 系啦，佢就唔会有个嗱都有后悔嘅。譬如我哋嗰啲情歌成日都话俾你听，哎呀，到而家分手咧，先知道咧你嘅好，佢都会有呢种后悔嘅。但佢话就唔会有嗰种咧，就系话如果唔系我，就唔会两个要。即系分开呢件事咁样， 不过呢啲我觉得通常都系即系嗱，首先思虑未清楚啦，好多时候都系喺自己好多选择嘅时候啦，仲喺年轻嘅时候啦，就会可能出现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情形咯，又或者系唔知道自己想点，哎呀系咯，人哋个个都话佢麻麻地啊，分手啦咁样。飞咗佢先啦，都唔知道自己有冇爱过对方嘅，基本上，如果唔系就唔会无端端讲分手啦。 我见到咧，亦都网上有篇文章咧，佢真系话咧想多谢咧主动提分手嗰个人噶，佢就会话咧，佢话好多年之后咧，佢话佢好感激佢嘅 X 嗰个男朋友，佢话点解咧？多谢你当初咧系先开口讲分手。佢话咧，因为佢咁样讲咧，佢话真系觉得自己有一种解脱。然后佢话咧，因为你唔讲咧，我讲唔出。咁佢话咧，反而咧一讲完之后咧，就大家觉得啊，好嚟好去啦咁样。如果咁讲嘅话咧，哇，呢个感受咧好深刻，我觉得。即系话大家都痛苦噶啦，仲要大家都知道咧，开口嗰个咧可能系要承受更大嘅痛苦。而个男嘅可以喺呢一刻帮你孭咗呢一个责任，哎，得啦，我讲啦，小芬分手啦咁样。哇，多谢你阿强。佢如果就觉得即系呢条绳咧，是第一个放手先咧， 系 好重要咁样。 呢个谂法咧，都系要过后，即系要思考咗好耐咧，先得出一个咁大嘅感悟啊。 系， 因为边一个离开你嘅人咧，其实系你应该要去多谢佢咯。点解咧？因为佢唔爱你，你唔需要用骨头扫把拍佢走啊嘛。 系 咪？佢主动离开你，即系让你有个机会可以揾到一个懂得珍惜你嘅人咯。 系啊，嗱，佢仲要咁样描述，佢话。每一个情侣咧都应该多谢咧先讲分手嘅嗰个伴侣。佢话点解咧？开口讲分手先嘅嗰个人咧，往往承担最多啦。就算佢做错事，就算佢生性好冷酷嘅，但系提出分手嘅时候咧，都一样会好难过。咁所以佢话咧，我哋应该多谢咧身边肯主动同你讲分手嘅嗰个人。系 咁样就可以将自己嗰种悲伤。 慢慢放低，释怀。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 不是留给，唔系留给自己，系留俾佢嘅提出分手嘅嗰个人啊。 系啊，嗱咁啊，所以17388啦。如果你有啲类似经验嘅，或者你对于呢一个所谓边个非边个先咧，其实你觉得而家仲有冇意思嘅咧？ 系啊， 喺你咁多年嘅世界里边，你啲朋友你自己仲有冇人讲呢啲嘅咧？ 当光线亦遗忘我。渗入重重星浪，像呼吸有罪名，落写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就磨练出不到的那位，留待冲出阴影，才笑着亲口说声感激这劣势。指尖数下谁为依，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怨结，想记住顽强的一 嗰、那个叫做绝望是请点播，系边个非边个都好啦。咁要分就真系要分噶啦嘛，系咪先啊？ 冇错冇错，系 出一啲系啦。咁啊，头先你讲啊，即系系啦，边个讲先系咪真系一个咁重要嘅一步咧？真系其实冇乜所谓啦。即系既然你头先都阿豪仔，你都教我哋吓，头先你嘅文章嘅分享都有讲到啦。佢走咪仲好，啱啱先令你有机会可以重生啊嘛，啱啱啊，所以应该系值得开心嘅一件事嚟嘅，系嘛？咁、 okay. 但系咧，真系唔系咁多人直接讲分手嘅。 系， 有好多时候可能大家遇到嘅情况系乜嘢咧？除咗头先又话对方逼住你，即系要同佢提出分手之外啦，另外一种分手咧叫鬼魂式嘅分手。 鬼魂式 系咩叫鬼魂式嘅分手？即系好似只鬼咁。 哦，即系阴魂不散啊！ 唔系，佢突然间消失咗。 哦，即系唔经唔觉，咦？点解电话？你打个电话，你打个电话已经停止服务。 不知道发生啲咩事啊！原来有好多人都出现咗呢啲情况嘅，即系原来咧好少人直接咁讲嘅。 系我谂就要回避嗰一下咧，即系责任啊、质问啊。你谂下提分手嗰个咧，最常听嘅对方第一句一定系问点 解？ 系啦，其实同你抄牌冇分别嘅，俾人哋抄咗牛肉干咧，阿 Sir 点解啊？俾次机会啊， 其实唔使问嘅，你知点解嘅？如果 系啦，唔系唔会嘅。通常啲人话点解阿 Sir， 我都系五分钟啫，系啦，五分钟啫咁样， 系 啦。然后第二句就会话阿 Sir 俾次机会啊。咁啲男女应该都系噶。阿强做咩要分手啊？系啦，俾次机会你自己啊，系咪先？咁所以可能咧有啲如果你话佢鬼魂式咧，佢咪真系完全唔想面对咯？佢 系啊，完全系逃避啊。 佢面对唔到你嘅质问， 系 啦， 完全系唔知道，突然间就喺你人生里边消失咗啦。 哦， 我已经我哋唔系在一齐噶啦，乜原来 系啊， 就已经分咗手啦。 咦，咁呢啲算唔算系嗰啲无良雇主咧？成日都系酒楼业嗰啲，咪突然间成个唔见咗噶嘛？啲员工咧去到第二日发现，咦，点解得翻啲鲍鱼啊、鱼缸喺度咧？ 喂， 成间唔见咗啊嘛？系啊，得翻啲罐头，系啊，攞晒咁得翻个鱼缸喺度。咁哦，原来系咁样，呢啲就叫做咩啊？ 鬼魂式分手， 鬼魂式分手 系啦。头先嗰啲逼你分手嗰啲咧，就叫做系啦，叫做操纵式分手。 哦，逼啊嗰啲 系啊系啊，逼你分手。手啦，即系硬咁喺度做一啲嘢，譬如你特登闪闪烁烁，我得闲见下佢，得闲唔见下佢啊。 哦，系系。 跟住然之后你会搵， 即系要你讲先。 系啦，逼你讲先啊，咁样。咁、 哦、 但系系啦，佢度有啲分析都讲，唔系话一定讲分手嗰个都会好过咯。 就系嘅。 系啦。 啊，其实如果你又用翻打工仔角度咧，我哋又明嘅，因为你自己走咧，佢唔使俾嗰笔嗰啲咩遣散费嗰啲嘢啊嘛，又或者唔使补翻粮俾你咧，因为你自己主动走啊嘛。嗰阵时咪话有啲。公司咧，佢會就係將你投閒自散啦，又或者你坐到 corner 位度咧，總之你同所有人都隔絕咗嘅，冇嘢做喎。跟住佢話：你頂唔順，你咪走咯。咁但係有啲打工仔又好醒嘅，我死都唔走噶啦。 係 嗰嚿錢，你炒我好地地啊，你補翻水俾我啦，我自己唔走，捱到攞埋退休金添。所以呢個拉鋸都好勁嘅。 係啊， 呢種咧，我覺得似婚姻多啲。 系 婚姻咧，通常就系其中有一方咧就唔肯离婚咧，可能佢会谂好多嘢噶嘛，嗰啲咩又赡养费啊，又屋企啊，又家产啊嗰啲咧，我死都唔走噶啦，我净系挂住阿陈太呢个名号都够好啦，我点都唔会走噶啦咁样，咁呢啲就。又是另一門 啦，係啊， 另一門啊， 其實真係講分手都唔係我哋想象嗰啲情景咁即係咁簡單。頭先我哋講嗰啲，我相信都比較正常少少。有好多時候即係嗰啲分手不明不白啊，又或者本來你同佢你覺得係好地地啊嚇，已經大家情投意合啊，已經即係大家都即係唔單止係呢個精神上大家有互相交流，肉體上已經哇交流得好好嘅時候，突然之間。哦我同你唔夹啊，跟住然之后我要同你分手啊！哦、 即系喺大家身体交流得好如火如荼嘅时候，突然间话要分手， 即系已经 dead 咗你啦。正所谓讲得俗少少系。 咁嗰啲唔同啦、啊。 咁嗰啲就摆明系真系啊！ 喂，所以我哋嗱，真系特别想咧呼吁一类电话咧，1-877-2388咧，你有冇嗰个经验咧？真系话先提出分手嗰个系会痛苦啲，你同唔同意咧？先提出分手嗰个容易后悔啲，你有冇试过咧？ 这个好像哲学的 问题。是啊，我真的特别想听一下有没有些朋友你自己又好你的身边的经验都好呢你有没有真的发现呢是啊做被通知分手那个呢良心好过啲、主动讲分手嗰个咧残忍啲嘅，真系容易即系后悔啲噶。 但系亦都要问一下，即系嗱，唔系净系话讲边一个讲先咁简单， 系 点样令到你发生会讲先咧？你系。被逼咁讲先， 即系嗰个触发位， 系啦，那个触发位系人哋逼你，对方逼你讲先啦，因为唔系嘅，系因为你觉得我真系同佢唔夹，所以或者唔得啦，我哋呢段关系唔可以行落去啊，你搵个第二个又好，我想自己一个咩都好啦，你先有咁样嘅提出咧。 哦，以前咧听有啲讲法咧就系、是。一啲都唔戏剧嘅，即系唔系话咧咩目睹你同狐狸精嗰啲。 我唔使噶，有啲系行到唔得啦，我哋即系做翻朋友。 有啲系我听过咧，系淡嘅例子，可能夸张到咧。佢兩個可能仲拖緊手行街嘅、但係突然間可能咧，唔知行到某一條街咧，突然間可能有一啲感覺，完全唔對勁咧，突然間就講嘅話，喂，不如真係分手，係、可以完全冇先兆。但係如果你問嗰個對方係咪冇先兆咧，又唔係嘅。 我啱啱聽咗一個分手嘅故仔啊， 係 咁係啦，都有少少都戲劇性嘅， 係 不過咧就講真係真人真事啦，係啊，咁就講一。对嘅系啦，夫妻啦，咁先结咗婚都成十几年嘅时间，就系、是、咧突然间非常戏剧性，就系、是、个太太向个先生提出， 系 我想同你离婚，我要同你分手。 点解啊，太太？ 点解？ 点解？ 点解咁晴天霹雳咧？佢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谂起一个佢曾经 爱过嘅一个人，佢唔知点解，佢话佢发梦好挂住佢，佢话佢系呢种感觉咧，就是、令到佢好似突然之间个人醒咗，突然间反省咗， 最爱不是我， 到底系啦，到底佢系爱最爱边个咧？佢就同佢个先生讲话，真系唔好意思啊，原来我发现我同你一齐咁耐。我是冇爱过你。 其实最爱只有谁？ 哇！那个先生， 那个先生就会讲啦、那個，你俾次机会啊，阿 Sir。 个先生知道俾次机会啊，癫咗啊！ 梗系啦， 点解？佢咪就系问点解？点解？点解？点解？我同佢结婚十几年， 系 突然之间你会发生一件咁样嘅事咧？ 你咁你信唔信呢个系突然之间啊？即系会唔会系有一啲蛛丝马迹咧？两、个人自己都唔察觉到。 我覺得不是突然之間，即係我覺得唔係我即係我個感受就是覺得佢嗰個女人即係嗰個太太得出有呢一個感受，就點會淨係掛住嗰個一個佢之前曾經中意一個男人啦？即係我覺得咧，就係可能係佢哋自己之間本身都一定係有一啲唔知相處啊，或者溝通上面都出現咗一啲事係啦，大家冇處理咗，引致係咯。突然之間會有一種咁樣嘅感覺，令到佢發現自己原來佢同佢自己嘅先生真係唔係咁夾咯。 哦， 係啊，咁所以引致有呢個分手。咁你話係咪我非你先咧，定係點樣咧？咁唔係話咁簡單去解釋得到，就係呢啲。 唔係佢已經超越咗邊個先邊個後啦。 係啊， 因為佢係嚟得太突然啦。 係啊，好似好突然，但係調翻轉嚟咁講，係咪真係好突然咧？我諗都真係所有。 但佢有冇後悔咧？ 都係慢慢累積。你講邊個？ 嗰個提出分手嘅太太。 我都有反反覆覆嘅， 系咯，会唔会有后悔咧？ 情绪都有反反覆覆嘅，不过都最后下咗一个决定啦。 哎呀， 系啊，咁我唔知道身边大家有冇一啲咁样嘅故仔，系咪真系会累积到某一段时间系啦？但系啦，大家系一个分手嘅决定，而系真系觉得自己系啦，同对方嘅感情真系行到尽头啦。 系 咁啊，要离开对方咯，咁都算系都好来好去啦。希望都系 好难好难。 有冇啲咁样嘅即系分享咧？有冇啲咁嘅经验咧？ 系咯， 打电话嚟一齐都同我哋倾下。 1872388啦，关于边个分手先，边个分手后，男女有冇唔同咧？ 高烧的火痛究竟冰冷了，直接方位的星星倾刻失落了，无常泪光中中那些，如何定妥当与意象，可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也不可对吗， 就我哋喺中女就难散，但系同你一齐讲分手 啊！系啊，喂，不过雷公跟到4:03 哦，系、哦、 雷暴警告去到今日嘅4:15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成个气氛都有晒喺度。 系啊，1737888等你讲分手。 年内批核方案因此最多喺7-10日内开展下阶段研发。俄罗斯传媒早前引述卫生部表示，最快今个月底推出疫苗，是全球最早投产的新型肺炎疫苗。但有科学家担心，莫斯科视国家威望比安全更重要。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同南海北部。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4:03，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喺龙尾喺收费广场。路面香港仔隧道有水管更换工程啦，直到听朝嘅5:00，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收费广场嘅1号自动缴费通道会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使用4号自动缴费通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深水埗就有个道路工程啦，而家部分嘅南昌街、医局街同埋钦州街会封闭，揸车朋友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而东涌嘅文东路咧就有个渠务工程啊，文东路同埋怡东路交界处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同心抗疫，最紧要咪心浮气躁， 勤洗手，最少保持1.5米距离， 戴定口罩，为社交安全做好准备。 无论大人细路，个人卫生最紧要。 对抗疫情，一定要有良好嘅措施同埋时刻遵守嘅态度， 咁至称得上为真功夫。 抗疫真功夫，我们真在乎。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系张敬轩。 好啦，提醒大家，我哋今日讲嘅话题系呢个分手啊。 系啊，你有冇试过真系好介意分手先后嗰个名义呢？你又同唔同意呢？头先我同彭程讲咧，就话提出分手先嗰个人咧， 系 会痛苦啲啦，容易后悔啲啦，承担嘅嘢多啲啦。而被分手嗰个咧，其实应该多谢咧佢主动提出咧帮你解脱嘅。你觉得啱唔啱咧？你自己有冇试过 分手经验？ 系啦，我惊有啲人打你啦，话我两人都试过，我又提出分手，我又试过飞人。 喂，我谂好多人都有嘅， 我又试过，系啦系啦。咁究竟个经历个感受系点样嘅咧？系啊，我哋都好想知道，系咪真系同一个打工仔或者 佢究竟係等嗰封辭職信啦、啊，定係解僱信啦、啊？係咪真係有唔同嘅咧？ 係 分別係咪有咁大嘅咧？ 即係今時今日2020年 啦， 八月嘅時候，八月十六號嘅時候，仲有冇嗰一句就話係我飛佢先嘅？呢句係咪特別輕香嘅咧 ？I fly you, not you fly me. Fly me to the moon. I dump you. 我掉你啊！ 我飛啊！ 我 飛 你啊！ 我飛啊！ 係咪仲有呢支歌仔唱啊？係啦，1872388，歡迎你打電話嚟一齊同我哋傾傾啊！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日介绍呢一只歌啊，同大家一起重温 Bee Gees 嘅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Because we cry, come first of May. The apple tree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I watch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But guess you cry, come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就是呢一只歌啦 ，Bee Gees 嘅 First of May 啊，吓话好耐啊，1969年嘅时候。 哇，咁经典啊！但系真系历久常新，到到而家都系咁啊。我对呢只歌咧，唯一嘅认识就 系 好多人翻唱过佢啦。 系 咁啊，成日大家都会提咧，就话佢嚟自电影《 两小 无 猜》 嘅歌曲啦。 咁啊，讲初恋啊嘛。 系啦，就讲初恋啦。 歌词咯。 系啦，咁啊，大家都睇到啊。我最中意咧，嗱，即系如果我哋呢啲最普通嘅感受咧，就系、是、我中意佢嗰个对比咧，好正，即系用个圣诞树。系啦 ，Christmas tree， 佢哋细嘅时候，我哋细佢棵树就好高，显示出我哋嘅年纪。咁然后话俾你听，哇，岁月渐长啦，我哋高咗佢细咗，呢个对比就好强烈嘅，同埋 成长啦，好似 系啦，好艺术咁样嘅。咁啊，苹果跌落嚟啦，咁样。咁但系头先我听完之后咧，即系不停就喺度问我话，喂。为什么叫 First of May 的、因为明明 Christmas tree 应该是圣诞节的应该 December 啦。是 不是有什么很特别的古仔 是啦。 来自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叫做 First of May。 是啦还有 First of May 即5月1号啦。是不是那时候原来他们这么小时已经有5.1劳动节的。是咯即莫非他们的劳动假期来的真的。究竟是为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咯。其实 BG 就。 定是 May 原来是个女仔名来的。 三兄弟啦是啦。 First of May。 Barry Gibb 啦是啦还有 Robin Gibb。啦，同埋有 Morris Gibb 啦，系啦， 咁多 Gibb 嘅， 系啊，佢哋系姓 Gibb 嘅， GIBB Gibb 有冇旅行系 啦？咁啊，呢一只歌就系阿 Barry Gibb， 即系佢哋三兄弟佢哋一齐写嘅，唱咧就系 Barry Gibb 唱嘅。 Barry 咁到底有冇啲咩特别嘅意思咧？系咪佢以前有个女朋友系五月一号生日嘅咧？ 我就话尾系女仔名 系啦，定系嗰个 第一个尾 系啦。 之后佢不停都有好多尾， 系啦，定系叫阿尾咧？其实咧就唔系同任何呢啲，哇，都系大家太多联想啦。 OK OK， 绝对冇呢啲咁浪漫嘅感觉。 冇嘅， 纯粹呢一只歌点解会叫 First of May？ 佢系五月一号写起呢只歌嘅。 佢就系因为当时嘅 Barry Gibb 咧就讲佢同佢太太阿 Linda 咧， 系 就啱啱咧 Linda 粒朱古力 ，Linda 系佢个第二任嘅太太。 OK OK， 系啦，冇错。咁啊就搬咗入去一间屋。新屋嘅时候 okay, 就咁啱得咁巧呢就养咗一隻狗。咁嗰隻狗呢 叫 就叫 Barnaby。 Barnaby。 係啦，咁点样諗到五月一号呢就因为嗰隻狗係五月一号生日。 咁 其实就係咁简单。 即原来呢隻歌係讲緊佢同隻狗嘅爱情。 唔係佢就纯粹只不过係 咁啱喎，佢 kiss 佢 嘅名系啦，佢攞嚟即系怀念只狗，因为咧当只狗 即 系系啦离开之后，只歌都仍然都继续，咁所以咧佢就将呢一只歌嘅歌名咧就系改咗个名叫做 First of May。 喂，咁我好混淆喎，究竟佢系真系讲紧佢同一个小女孩咧，又话要 kiss 佢个 cheek 咧？ 唔系，嗰个因为 究竟系讲紧只狗定讲紧小女孩？ 唔系，因为佢系讲 Melody Fair， 佢只不过系将嗰种神水，将嗰种情绪都摆埋落去。 哎呀，好笑喎，佢系无意中一个日子。 系啦，咁呢只歌嘅创作就真系一个无意中嘅创作，大家就 系 坐喺个琴面前，跟住然之后一路弹一路唱。Barry Gibb 自己都讲翻，系啊，佢同阿 Morris Gibb 一路就系一路一个弹一个唱，咁佢就一路弹一路唱。When I was small, the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系啦，净系咁一路咁样弹，咁就创作咗呢一只歌出嚟。 不过呢个歌词真系好感人嘅，即系我觉得咧，特别我哋两个而家已经系高过晒所有圣诞树嘅年纪咧，再想返呢啲歌词可能讲緊嘅就係你細个真係可能十年少年十五二十时嗰啲情怀呢，咁嗰陣时你隔离嗰个，嘩，你以为你哋就係永恒㗎啦嘛，咁但原来佢最后都会离开你啦，係呀，但係好难得嘅就係你都会觉得话我哋嘅 love never dies 咁样啦，咁係咪即係代表住代替唔到嘅，即系嗰个初恋系， 嗰个初恋嗰个感觉就 系代替唔到嘅， 系 啊。 咁但系呢只歌都真系有一种分手嘅意味喺里边啦。点解都要分离嘅意味喺里边咧？呢一只歌咧，其实系佢哋即系佢哋系三兄弟啦，系啦，一齐去即系创作嘅唱片啊歌曲啦。当时咧，其实都为咗呢一张唱片里边咧，都有少少嗌交，都唔系少少噶啦。其实都嗌交。嗰阵时佢哋做紧一张专辑咧，喺1968年底做紧一张嘅唱片咧，叫 Odessa。咁呢一只歌。佢哋其中有一隻歌咧，七分幾鐘，好長嘅。咁咧呢一隻 派唔到台喎。 呢一隻歌咧就係阿 Robin Gibb， OK， 係啦，佢細佬非常之嘔心瀝血嘅一張即係呢個作品嚟，有曬編排啦，有曬故仔。那個故仔係嚟自咩咧？佢係諗緊呢個 Odessa 呢個故仔咧，係嚟自黑海嘅一個傳說裏邊嘅故仔。 OK， 咁咧就話係喺1899年嘅時候咧，情人節嘅時候發生一個海難嘅事件。 OK， 有一隻船嘅船長係啦喺海上邊失蹤。 係 咁但係咧個船長咧就後來咧就個個都唔喺度嘅時候，佢係唯一一個生還者。一路喺度漂浮，一路喺度掛住自己嘅太太，一路諗緊點樣去翻屋企嘅時候。咁後來咧，佢就係啦，幾經艱苦咧，就上咗一架船啦，一路打聽佢太太嘅消息啦。然之後發現咧，佢太太哦，原來佢跟咗另一個人走咗啦，非常非常之慘。成張唱片裏面咧，有啲古仔係圍繞住呢個故事嘅，有啲古仔係冇嘅。但係 First of May 咧，就話喺呢一張專輯裏面咧，係最後一首即係叫做所謂人唱嘅即係歌曲，就好似將佢擺埋一齊，就懷念住嗰種初美無限嘅美好嘅感受，所以咧就擺埋喺只歌裏面。咁咧，後來佢哋經理人咧就一路喺度研究緊啊，究竟邊一隻歌要去派台啊、主打啊等等咧，佢就揀咗咧就啊 Barry Gibb 嘅 First of May， 咁同埋咧另外 Robin Gibb 另外一隻歌曲 Lamb Light， 佢就冇揀到咧 Odessa 呢一隻歌。於是乎咧 ，Robin 咧就非常非常 好嬲， 係啦，做完呢張唱片之後咧就自己係啦，自己一個人就我自己作個人嘅發展啦。咁所以佢背後其實亦都代表咗有另外一個故仔嘅。 不过咧，我觉得呢只歌咧，其中一个令人哋好惊讶嘅地方就系，原来佢唔系咧，嗱，而家就历久常新嘅经典啦。但系佢当初 推出嘅时候咧，唔系经典。 系啊， 佢推出嘅时候咧，其实只不过喺佢哋嗰啲即系唔知 Billboard 啊定系咩嗰啲排行榜里边咧，排到好低名次噶，系俾人哋拣咗落嚟做呢一个电影主题曲之后咧，先至爆红。咁所以咧。像极了爱情啊！ 系啊， 第一眼嘅时候你未必会马上对佢钟情， 竟然过咗咁多年之后， 还是觉得你最好啊！ 但系咧，虽然今日唔系五月一号啦，咁但系其实今日咧播呢一只歌咧都有啲意思嘅，因为咧喺52年前嘅今天，1968年咧嘅8月16号咧，就系 BGS 咧佢哋一齐录呢一只歌《First of May》嘅 demo。就是在这一天呢、 wow, 就录到出来的。 我们很荣幸、啊。 我们很荣幸在今天里面揀到这一首歌。 是啊。 BG's 的 First of Ma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Because you cry, come first of May. The apple tree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Yes, you cry Come first of May 今帝月日本皇室天皇典范拆解东洋皇族各类迷思找日本天王天后歌曲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发言后日本天王级音乐歌曲集 中女弹情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好啦，我哋由1969年翻翻嚟呢度 2020年啦。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讲分手啊吓。咁啊，究竟你分手先，我飞你定你飞我咧，仲重唔重要呢？咁啊，琴日大家喺社交媒体度洗版嘅时候，你有冇谂过，究竟呢句说话摆喺而家嘅爱情世界里边，会唔会大家话其实唔重要噶啦，已经唔介意噶啦？ 定系好重要咧？ 系啦，定系好重要咧？特别系头先我哋个问题，喂，讲分手先咧，系咪真系容易后悔啲啦？系咪真系会痛苦啲啦？系咪真系背负嘅责任真系会多啲嘅咧？ 定系爽啲啊？ 定系爽啲系嘛？系咯，嗱，我哋问下我啲听众啦，你有？经验的话不妨打来1872388啦，电话旁边你是 Gelfin 是不 是 Gelfin Hello 是你好啊， 是你好 你好，怎样、啊、你的经验是怎样、啊、Gelfin 咁我啱啱嘅经验就老实讲啊，同你主持觉得系都冇乜点错嘅。我系曾经我系自己提过两次分手先嘅， 系 系 系啦。咁啊，我系真系上一秒讲完，我下一秒就可以后悔嘅。 点解咧？ 当然 咁快 系啊。真係好快後悔嘅，即係我今日講完，我聽日後悔，即係今日之後都講完，今晚後悔嗰種。但係咁佢都開頭佢頭兩次佢都有拉翻我轉頭嘅。 係 啊，咁啊好啦，咁啊第三次啦，係佢到佢啦，到佢就雖然唔係係咯，佢又同我講咩事，我就話我哋做翻朋友咯。咁啊我就佢就話難過，我就唔知係咪。真定假咯，但系我就聽完就係、是、都係好難過嘅。其實有兩 我怎樣無論他講定我講，我都是一樣咁難過咯。 係、嗯，你可唔可以具體？ 係咯，簡單講翻嗰陣時發生咩事？ 發生咩事令到你一講完即係後悔你分手咧？ 但你又連續講咗兩次喎。 係啊，但係係咯，咩驅使你要咁樣咧？ 即係我識佢嘅時候咧，即係我並唔知道佢個家底嘅條件係比較好，因為佢點講咧？佢係離過婚嘅。 係 呢、這個我知道，但係我唔知道原來佢嘅前夫係即係比較 有钱啲， 有钱嗰种人系咯，系即系基本上系你俾咗佢，俾咗赡养费佢之后咧，仲要俾埋层楼佢，佢真系一下搬西，即系佢做又好，唔做又好，佢都系可以过得非常之好嗰种，都会无忧嘅。 系 咁，我听完之后，咁我自己本身条件就一般般啦，我就听完之后，我打咗个突，我就同佢讲话，你跟咗我之后咧，就可能冇咗呢种咁嘅生活，咁我就咩啦。因为自己放弃咗，咁我上都系攞佢上一秒讲完，我下一秒就后悔。 嗯、 你系因为知道咗佢咁有呢个家底，你就想同佢分手啊？ 系你因为觉得俾唔到啲咁嘅生活佢，系嘛？ 咁、 哦、 样 系啦。 咁、okay, 但系你又后悔，你后悔系因为你觉得你仲你好中意。 因为我真系唔舍得佢啊嘛。 系咯。 我后悔原因真系我真系我唔舍得佢。 咁第二次再讲嘅时候咧，点、解都同样？你都知道系咁噶啦，点解你仲讲？ 咁第二次咧就又唔关呢个事嘅啦。咁、第二次，咁我识佢嘅。识佢嘅原因咧就唔系因为佢前夫嗰啲嘢，我识佢嘅原因咧就系、是、我中意佢原因就系因为佢太过中意佢个 X 啊， 哦， 系啦，咁啊佢嗰时啊日日喊住口咁啊，喊住口怼啤酒啊嘛，怼红酒啊嘛，同我讲想搵个地方，搵个地方喊都冇， 嗯， 系啦，咁我嗰时就话我如果我有个女仔咁对我咧，我就 perfect 啦， 哦。 系啦，咁我就咁样中意咗佢，咁好啦，咁啊一路行啦，咁一路行，咁我就发觉佢都系忘记唔到佢 X 咯，咁啊嗰时候，咁我就话，不如咁啦，如果你真系忘记唔到佢嘅，我咁我退出啦， 系， 啊都系好快脆咁做嗰种， 嗯，即系想 自己后悔， 好后悔。但系两次，其实系咪你都隔咗几耐噶？呢两次提分手， 其实都好密噶， 好密 嘅，好密嘅，两个月内嘅事嚟噶。 哦，因为可能你就唔够时间俾自己去谂清楚咧。譬如你第一次讲完分手，如果你隔耐啲嘅，可能你话我哋再努力啲，睇下仲有冇机会掹得到啊，或者系咪真系可以改变，无论系佢对个 X 或者你自己嘅谂法。不过两个月系咪可能你觉得都系唔够？ 我个两个月咧，我系讲我。自己講咗兩次之後咧，係佢自己佢掹翻我轉嚟嘅， 係， 係啦，咁啊都呢個都唔叫我個慶幸啦。咁但係問題係就而家係最後尾呢次係佢自己主動提出嘅。 哦，即係最近嘅事嚟嘅，你最尾呢一次係 最近嘅事嘅，就上個禮拜啫嘛。 咁、就佢主動講，咁係咪原因都係同一樣啊？即係佢可能話 佢冇講原因，佢冇講原因， 係， 佢已經再冇講個原因啦。咁如果你勉强要讲原因嘅，咁啊曾经佢话我俾过我太大嘅压力佢咯， 系 你俾到压力佢， 咁应该都系嘅。你用呢个方式嚟话我要离开，咁、对佢嚟讲应该都，咁你觉得你讲完两次分手咧，你同佢嘅相处变成点啊？系变得更加怪咗， 其实我感觉就系变差咗嘅， 一定都系 啦。系啊，我感觉上我自己就算系佢掹翻我转头，但系我自己 feel 到系感觉系。即系个关系冇以前咁 close 噶， 都唔系随便讲噶嘛分手。我谂你平时都唔会系咁啦，系咪啊？即系你唔会随便便同个女仔讲分手啦，分手啦，好似人哋成日嗌交，后生嗌交嘅 事。系啊，后生就乱嚟乱嚟啫， 口头禅咁样。 系咯， 你一定唔系啦。 我系就系唔知点样对住佢，我就系好似一个细路仔咁咯，唔够成熟。 咁而家佢讲完之后，你哋有一个关系点啊？真系就冇再联络啦， 冇再联络，冇见面。 十问九唔应咯， 即系你仲有互相去倾谈，不过十问九唔应啊？ 你揾佢，佢唔 九唔九咯，系啦，我揾佢嘅，佢唔会再主动揾我咯。 系，但系你觉得 咁？我问佢一百句，佢可能会复得我一句半句。 系， 咁佢真系同你分手嘛？ 你觉得有冇分别啊？譬如话你喺第二次咧，你嗌分手嘅时候，如果你哋嗰阵时就已经分开咗、你觉得你嗰阵时个心情系会难受啲啊？定系到而家？佢主动同你讲啦，我哋不如分开啦。你觉得有冇分别啊？ 我谂我自己本身会再难受啲， 即系 都系我会难受啲嘅。 即系如果头两次 系 因为系 你讲， 因为我讲嘅、嗯，我讲嘅 系 系啦。 而家真系唔同咗系咪？你冇咗嗰种即系上昼讲完晏昼后悔，系咪冇咗呢样嘢啦？ 咁而家系佢讲啊嘛，而家我唔系到我后唔后悔啊嘛，就算系我想知个死因都冇啊嘛。 但系谂翻转头，你会唔会后悔到你曾经讲过嗰两次嘅分手咧？ 会嘅，好后悔嘅。 嗯， 呢、這个都一定后悔嘅。 你都觉得系有少少嘅，因为嗰两次，所以导致到可能有而家呢个咁嘅结果嘛？ 可能啦，因为佢都讲，佢都嗰一晚都讲啊，佢话我喺佢心目中系不停咁扣分咯。 嗯，咪、嗯、逼得太紧要啦， 不 过 不但系咧，嗱唔系想安慰你，而系咧呢啲嘢咧真系互动双向嘅。佢俾到嗰个感觉系你接受唔到，或者佢对前度嘅嗰种嘅念念不忘咧，咁、嗯、咪令到你辛苦咯。所以其实唔系纯粹你自己小气啊，或者你自己乱谂嘢嘅，所以系互动嘅。 我因为开头我系接受唔到，跟住后屘我都即系慢慢调节下自己嘅心态啦。但系我。对佢咧，即系太过重咧，佢变相咗，佢觉得佢好大压力 嘅、 哦。嗯，会噶，你喂你谂下，你每分每秒你成个监视器咁样咧，点啊？你去边啊？你有冇事啊？你系咪唔开心啊？咁可能 唔 系呢啲， 我唔系一个调查员咁调查佢噶、啊，反而系佢自己本身会系佢因为佢想让我安心咧，佢不停二十四小时，佢做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做嘅所有嘢，佢都话俾我听，我做过啲咩啦，拍条片俾我。 好啦， 多谢你， 都完尽咗而家，一阵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发信邀请私家医护同牙医协助全民自愿检测。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表示，昨晚收到政府电邮话，预料全民自愿检测最快今个月24日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18区将设样本收集站，邀请私家医生、护士同牙医协助未能自行采样人士抽取样本，期望星期三前收到回复。杨超发话，据了解，政府计划招募2000多人，样本收集站将设于商场平台同球场等通风地方，亦可能征用社区中心。佢引述电邮内容话，政府将给予每小时300元报酬，提供外科口罩同手套。但他認為抽樣本風險高，當局應該提供保護衣和面罩等，亦都應該為參與計劃的醫護買保險。他相信大約有幾百至千名私家醫生參與，會特別提醒年過60歲、有長期病患的醫生留意身體狀況，再決定是否參與。消息說，今日新增大約7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新增4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计确诊个案有4406宗，至今69人确诊患者死亡。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到西区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外请愿，不满政府欠缺公开招标，指定中资承办商推行全民检测。区议员两人一早轮流发言，表示担心检测样本会给予未经本港正式注册的内地化验师，破坏本港的医疗专业和信誉。他们又对推出飲食界健康码，担心政府借此监察市民行踪。一批警员其后起封锁线，警告要票控违反限聚令。有区议员表示正在執行职务，认为活动属于推广防疫资讯，应受豁免。有调查发现，在疫情期间有近80%受访者反映照顾对象出现情绪及行为问题，超过一半因此有孤立无援的感觉，情况比二月时的调查严重。而超過50%受訪者表示困在屋企，擔心照顧對象不懂得自我保護，增加感染風險。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今個月3日至11日進行網上問卷調查，收回近800份的回應，近2/3的受訪者是照顧子女，照顧對象大多是自閉或專注力不足以及過度活躍症。李女士育有2名兒子，其中9歲的細仔有過度活躍症。她表示兩個小朋友長期在屋企， 欠缺空间，多了争执。他说需要在屋企工作，要做家务和照顾个仔。丈夫在外地出差，因为疫情滞留外地而未能回港，面对很大困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03，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车龙排队维园。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维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而摩地道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就是摩地道去弥敦道方向近永安广场的慢线封闭，而家车辆是不能够由摩地道往弥敦道方向左转入漆咸道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津桥。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们要有毅力和耐力。逆境过后，我们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们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嘅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蚊资助，喺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不用咁早听住，我哋听咗听众嘅电话先啊嘛，真系 分手要早啊嘛， 我分手就要早， 分手要早啊嘛， 唔好后悔喎、啊，讲完之后啱啱啊吓，开始我哋节目啊，中女宅男散，但系而家去到3:36呢一个时候啦吓，冇错啦吓，咁啊听下。听下咧就系啊听众嘅电话啊，今日讲分手，咦，好似都有啊，都有好多古仔啊，听下雪嘅电话先 ，Hello 雪 ，Hello 雪， 系啊，你哋好啊， 排成真之后 系， 系 啊，我呢段系孽缘嚟噶，从来我都冇同其他人讲过噶， 系 算系几悲惨噶， 嗯，讲嚟听下， 多谢你信任我哋，系，请讲， 系啊，因为其实我同我嘅前夫咧，其实咧，嗯，都算系一见骨钟情噶， 嗯， 但系咧个唯独是嘅性格咧，实在系，嗯。佢要一个系好强嘅、好有成功、帮助到佢事业嘅女人，但系我唔系嘅，我系小鸟依人咧，同埋当初系年少无知嘅， 嗯， 即系好似好一个小公主咁，但系喺吵吵闹闹之际咧，咁啊又结咗婚啦， 系， 咁结咗婚呢段期间咧，其实系不停每日都吵闹， 系， 咁咧就亦都有发生呢个家暴嘅事件， 嗯。 咁咁都係我都去咗住過嗰啲咩咩婦女之家咁樣。 嗯、okay, okay. 可能女性咧比較係爱呢个人咧，比较系钟情呢个人咧，无论佢点样做过对我啲乜嘢唔好嘅事咧，咁我次次都原谅佢嘅，因为我心里面咧性格咧比较大量啲啦，咁咧好啦，一每次打完我，跟住又翻去，打完我又翻去，咁其中有一日啦，咁佢嗌佢契爷过嚟屋企食饭，但系其实咧、我都系我好少下厨嘅，因为。我係不嬲都係個小公主嚟啦，咁咁啊煮餸啦，咁教咗好耐好耐，跟住係好啦，煮好曬啦，因為突然間我嘅前夫咧就跳出嚟，突然話點解咁多輿論噶？跟住咧我哋兩個就真吵啦喺佢契爺面前，跟住咧就佢就嗌離婚，係突然之間 一碗輿論。 是啊，蒸鱼啊嘛，是舆论， 是咯。 咁佢话，即系话你搞咗咁耐，连煮一餐饭都唔识啊，咁样啊。咁样从当日当晚开始咧，佢已经系闪咗啦。一直我都 唔知 喺边度揾到佢。佢完全揾唔到啊。完全揾唔到。后屘隔咗一段日子咧，佢细妹咧就打电话俾我。话已经喺律师楼度咧就搞咗离婚证书，就会寄俾你，咁叫我签翻名咁样。咁其实因为我都系比较一个重感情嘅人嚟嘅，同埋即系其实系大家知道系好辛苦相处，但其实咧就大家都好爱对方。但我从来都唔会主动讲分手嘅，因为每次我都好大量咁原谅咗佢。咁。但我性格比较硬颈少少，因为次次佢都会翳翻我噶，但系今次佢冇翳到，咁我就签咗呢封信寄翻去。但系咧喺呢段日子咧，其实二十几年啦，我系从来冇忘记过佢，同埋系仍然都觉得自己好自责，做唔到一个帮到佢上到呢个事业嘅高峰。是啊，咁其实我系一个不嬲系小鸟依人嘅女仔嚟嘅，佢识我咧， 已经系咁噶啦， 个个都知嘅， 系咯， 系 啊， 阿雪，其实佢识你嘅时候，系咯，阿雪，其实佢识你嘅时候已经知道你系一个咩嘅女仔噶啦。如果佢要一个强势嘅女仔，根本佢就唔应该同你一齐啦。系 冇错啦，冇错啦。 咁你唔应该怪自己，唔使将所有嘢都摆晒喺自己身上，话自己系自责啊嘛。 因为点解？因为佢系我人生之，虽然我之前系好多追求者，但系咧，可能佢系我第一个嘅白马王子啊。 Okay. 第一眼我觉得，即系其实我系一个比较系梦幻嘅人嘅，即系公主王子咁样咯。见到佢，哎呀，我中意啲外表比较 smart 嘅人啦，比较高大啊。咁佢就我心目中嘅白马王子。所以由始至终咧，我放低自己唔到啊，系呢两三年。廿几年其实我哋分开咗，佢系无声无息咁样，亦都冇揾过我。但系喺当中咧，我好痛苦，我同埋我系放咗一道闸俾自己。见到啲男人咧，个个都衰人嚟嘅、 哦， 所以从到而家我从来冇再拍拖过嘅。咁到呢两三年咧，即系我守候咗廿几年啦，痛苦廿几年。亦都谂过，啲朋友都问我，你需唔需要？即尋求一啲譬如心理醫生嘅幫助，因為無論我幾時幾刻咧瞓覺發夢咧，都夢見佢啊！就算我二十年之後，我仍然都夢見佢，我擺唔低呢件事啊！即係我覺得佢冇咗一個話話俾我聽話，我想問話點解？即係你就算呃我，你話啊我一仔一女人或點樣，你話佢點解俾我？咁我可以安心咁放低。佢從來一走就走咗去。咁呢個係個謎。虽然我知道佢真系有第二个女人，其实我是一个好蠢嘅女人嚟嘅，我从来都唔知嘅，因为我亦都唔理佢行踪，因为成日上大陆工作咧，喺其中有一次咧，我就即系下冇事啊，玩下部 call 机， 就 check 到 佢呢边，系一个好无知嘅女人嚟嘅。 咁但系而家咧，而家你而家个情况点啊？你有冇再揾个盘？ 冇啊， 都系继续。 我喺呢两年咧，系比较系放得低啲，放低咗九成。 但其实我间唔中，譬如听到你嘅节目咧，或者听到你头先播嗰首 First of May 咧， 系 又、 哎、 令我又想翻起之前， 都会 又令我想翻俾佢，所以我系打翻俾你哋咧、 嗯。 其实即系边个讲分手都唔重要啊，其实都系嗰种，如果大家深爱对方， 嗯、 而系性格根本唔可以。在一起呢、 嗯、 哇那种痛苦好紧要啊。二十几年了，我想我是一个很蠢的人，太重感情了。 你太爱他啊。 不是你太重感情又太过将啲嘢摆落个身上面、 啊啊。 你自己都讲啦、 啊。 你性格不合呢、 啊、 其实就是双方的嘛。 嗯、 因为你都可以调返转的。啊我揀唔到一个呢鍾意小鸟依人嘅男人、 嗯、 你都可以咁讲㗎嘛，唔係咩都从个男人出发，喂我点解揀唔到个事业型嘅女人嘅，唔係唔使下下用呢个角度嘅，你用返你自己咁佢、嗯、都唔啱你呀，係咪 啱啊，同埋佢过得难，你廿几年嚟你都知佢有另一段感情嘅，点解 喎，佢都有啦， 佢都唔会，佢都唔重视你啦，係咪 佢都唔返嚟啦， 咁你自己要好好咁过你自己嘅生活囉，嗱 ,ok, 唔紧要，廿几年嚟你嘅头先都讲你放低咗九成啦，都已经慢慢啦、嗯、说我哋个个都支持你、嗯、慢慢放低埋另外嗰少少，过一个你自己属于自己快乐开心嘅人生，过开心嘅日子啦，好冇， 嗱，你可以挂、啊、我觉得你挂住佢係冇问题嘅，不过你就唔好怪自己啦， 係啦， 你挂佢但你怪自己喎， 嗯， 咁唔好㗎嘛。 嗯 是不是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继续挂住，就不用逼自己的，咁有感情的嘛。 千祈不要逼自己去忘记一个人， 但 你反而咁样仲提醒自己记住添。 但你不要一路挂的时候就哎呀最衰得我啦、 啊、 我帮不到他。 不好啊， 不会啊， 不需要。 我成日、 啊、 有时觉得我好蠢，即好蠢咯，即我在事业上我竟然帮不到个男人扶摇直上。 你 想想我哋如果举例啦，你话原来他喜欢他话他又喜欢呢、這个Angelina Jolie 嘅。一定要有个咁嘅咁嘅咁嘅样啊！咁唔通你怪自己？哎呀，点解我唔系一个金发美女咧、 啊？ 哎呀，点解我唔系外国人咧？咁你变唔到身噶嘛？ 到你真系事业可以帮到佢嘅时候，咁会唔会又系所有问题都唔会发生？未必噶嘛， 系咯、 啊 嗯。但我哋多谢你打嚟，因为你都话咧呢段感情咧，你尘封好耐都冇同其他人讲咧，咁、 嗯、 嗱，多谢你拣咗我哋，系啦，嗱、 嗯， 你多啲听、嗯，如果你下次咧仲有少少未抒发晒嘅，你下次有机会再打嚟咧，倾多两倾咧，应该你就会越嚟越舒服，好唔、 啊、 好啊？ 好啊，多谢阿雪啊 ，thank you，、 啊、 多谢你阿雪， 祝你开心，拜拜， 好，拜拜，拜拜， 系啦，一八七三八八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都同我哋倾下， 系啊， 好痛苦啊，可以讲分手系咪啊？又可唔可以分得好啲啊？ 都可以嘅。最紧要真系嗰句咯，挂佢，唔好怪自己。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负过拖，渡过火。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心首先给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负过拖，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 手割破。 哇，卢巧音啊，好心分手啊，都冇话好唔好心噶啦，一定系伤心噶啦。被飞嗰、那个，当作系一种新陈代谢啦，即系、即系好老实，系咪啊？过咗去嘅啊，咁即系要发生嘅都冇办法，让自己有一个重新开始啊！系啊，听下陈太电话好嘛，豪仔， 好啦， 陈太喺度啦吓， 身体好啊， 你好， 你好， 你身体好啊， 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 系啊，头先听到嗰个姐姐讲，我都喊紧， 系， 叫佢放下啦，系啊，放下自己，唔好责怪自己， 啱啊，系啊，唔好折磨自己， 开心啲自己， 你咧，你嘅故事点啊？ 我咧就我就冇去咁样，即系我先生唔会咁样做嘅。但系为咗第二啲嘢，自己个家庭咧，即系依家我觉得个世界咧就变咗戏剧化多啲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依家好多人咧嗱，因为同性恋嗰样嘢咧，好多都发生呢件事噶。 系 吓，咁样我有阵时我同佢讲嘢咧，佢就唔会应我嘅。你点样你都要。出下声啊，系咪先？佢个性格就 系 咁嘅，我自己安慰自己。佢嗱，若要人似我，就除非过过我。你明唔明啊？ 你发生咩事啊？ 所以我自己就安慰自己。 你同 你先生咩事？陈太，你慢慢讲俾大家听。 我同佢咧，即系我自己咧，都即系好想讲出嚟系分手嘅。但系我就睇细路仔份上，我就唔会咁样做咯。我就系自己忧郁忧郁忧郁，自己好唔开心。后屘我翻咗学咧，就学咗嘢咧，就已经知啦。佢话你放下，你唔好责怪自己。祝福佢。头先嗰位姐姐都系啊，祝福佢。咁你自己就开心咯。 系 你明唔明啊？ 系 希望佢过得好好嘅生活，自己开心咯。 系你嘅情况咧？ 系啦，你同你先生仲一齐，你哋 嗰阵时系点样？ 系都系为咗其他嘅嘢嚟嘈咧，咁样就因为我哋就唔系话行咗乜嘢，行几个月就已经结婚噶啦。我依家咧就安乐啦，即系我睇细路仔份上嘅啫。我话我第一我自己嘅健康，第二我仔女，第三我先银子，第四先排到我先生。我姑奶听到我讲呢句说话， 好嬲， 好嬲，佢话哇第四先排到我细佬。我系啊，我话我如果我摊有钱，好多老细我都唔嫁。呢啲就系整定我条命就 系 咁嘅，我自己安慰自己。我依家啲细路仔个个都结晒婚，我好开心。系咪先？ 即系你拣咗佢之后，你发觉就其实就好多吃苦 嘅 嘢。 系啊，有好多烦恼嘢，我自己嘅家庭嘅嘢，即系佢男家啊嘅嘢，我女家嘅嘢，我自己都即系我先生都好辛苦，为女家、为姨仔、为侄女，全部喺晒呢度。差唔多有毛有翼就飞晒出去，唔会翻嚟睇我先生。哇！你真系啊，我养只白鸽放出去出边，佢都会飞翻嚟啊。我养过白鸽噶。 中间其实你哋有冇试过话分开一下，或者嗰啲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吵吵闹闹嗰啲有冇试过噶？ 系佢自己走咗出去嗱，佢。即系啲细路仔曳咧，咁你放工翻嚟，我梗系同你讲噶嘛，系咪？食饭嗰阵时，食饭啊，教仔，系嘛？枕边啊，教妻噶嘛？ 系 你系嘛？咁样佢就抌低晒筷子，就走咗去，就走咗张床瞓觉。 系 我咪揸个锤仔嚟掹张床板咯。 咁夸张啊你？ 咁样佢自己咧就走咗出去一个礼拜唔翻嚟。我话打锣咁样搵佢，我话你翻嚟咩嘢事都好，你讲清楚。啱唔啱先？我咁样同佢讲，佢以后都唔够胆， 唔够胆就走啦。 咁啊，而家就系 而家你哋都 分开晒啦。 OK 啊 ，OK 喺度。 哦，而家仲一齐 喺度， 即系吵吵闹闹完，但系又冇分开嘅。 但系咧，人嘅嘢咧，有阵时啲运程咧嚟到咧，你就一定要咁样，一定要接受噶，一定要自己要忍气咯。 哦 ，OK。 要忍气噶， 即系其实你哋都唔开心噶，而家系咪可以咁讲？ 而家你哋真系进入咗第一个阶段。 我依家头先我听到嗰个姐姐咁样讲咧，我就喊啊！ 系 啊，我叫佢即系放下，自己醒目啲，样样小心啲，最紧要健康吓，最紧要健康。我叫头先全部人都系啊，你哋啲同事都系啊， 系 啊， 全世界最紧要健康， 嗯， 银纸唔系问题啊、okay, 嗯！你冇健康咧冇用噶，有钱都 好啊！陈太，即系都希望你都好好照顾自己， 好啦， 系啊， 系啦， 都系啊， 保持 身体健康啊吓， 平静嘅心情， 好， 拜拜， 好 啊，拜 拜， 拜 拜。 系嘛，即系一家都唔知一家事 嘅。系啊，同埋佢哋虽然喺埋一齐嘅， 系啊， 但其实都暗涌都处处 一个个阶段啦。好似即系头先听阿陈太所讲，即系以往有经历过。你知我谂大家相处一对嘅即系情侣又好，夫妻又好，即系点解会变成沉默咧？可能系之前有发生过好多好多唔同嘅风暴，可以咁讲啊，就 系 大家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拗撬啊，或者争执啊等等，可能去到而家呢一刻咁，系咯。咁、 okay. 啊，喺埋同一间屋里边咁，但系就已经变成咗一种平静嘅 同一屋檐下 沉默嘅生活， 熟悉的陌生人 系啦， 又嚟啦，真系。 后屘谂翻起以前，大家仲喺埋一齐相爱嘅日子噶。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you don't sing me love songs.You hardly talk to me anymore When I come through the door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remember when You couldn't wait to love me You used to hate to leave me Feeling all right. Well, you just roll over and turn out the light. And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anymore. It used to be so natural.Talk about forever What used to be's don't count anymore They just lay on the floor till we sweep them away Baby, I remember All the things you taught me I learned how to laugh And I learned how to cry Well,So you think I could learn how to tell you goodbye? How to tell you goodbye?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anymore. But you don't say you need me, and you don't sing me love songs.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anymore. 真系想听埋最后呢一粒音 ，Barbara Streisand New Diamonds，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可唔可以介绍呢只歌系讲咩故仔嘅？个歌名好得意啊，因为虽然都系一首经典歌曲啦。 呢一首经典歌曲就 系你唔带只花俾我， 你已经唔再买花俾我啦。 系咯， 呢一只歌系1978年嘅作品嚟嘅。咁、 okay. 啊，当时呢只歌就系讲系啦，一对嘅恋人佢哋就分开咗，因为佢哋曾经好相爱咁样喺埋一齐，但系后来都因为唔得啦，我哋相处唔到啦，咁即系系啦，大家好痛苦啊。好似我哋头先听咗好多故仔咁，所以佢哋都 你唔再买花俾 系啦，所以 系咪即系等于系 分开咗啦？ 系咪即系好似周丽淇当年嗰只歌咁样啊？你唔爱我啦？啊，唔系嗰个 李 彩华， 李彩华， 李彩华，即系你唔爱我啦？ 喂，咁 你唔送花啦 ？Sorry， 个 style 就 是但啦。 个 style 真好远、啊。 其实个意思系咪即系外国版嘅你唔爱我啦，你唔送花俾我啦？ 咁讲啊，好难比较。 其实有阵时咧，你宁愿听翻呢啲咧，李彩华式嘅嗰种情歌咧，即系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话，唔系因为你会觉得系嗰啲好真系少女咧，冇乜所谓啊，好轻飘飘嘅嗰种感觉咧，仲好过太沉重咧，即系好似即系生死即系一别啊，好好沉痛地啊，我哋嘅爱已经唔见咗嗰种 咧。我哋都有啲听众话我哋，点解今日无端端讲分手？ 哎呀， 我哋讲段轻松啲话题都唔得。 我已经好轻松噶啦，是但啦，求其啦，你唔爱我啦。喂，有阵时嗱，你当我系阿 Q 都好，可能我哋应该调翻转。分手嘅时候，如果你成日听头先好心分手啊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 呢啲嗰啲歌咧，系好好听啊，甚至乎好深沉啊。但系可能你会越嚟越凝重啊。呢、這个时候你真系应该听翻嗰啲是但啦，嗰啲歌，又或者咧，郑少秋嗰阵时嗰啲咧咩？音声咩失恋咩又嗰啲， 我冇听过郑少秋嗰只，唔紧要，我觉得咧就 呢个人会开怀啲，我 哋总之咧有啲情绪咧系好正常嘅，总之我哋咧唔好压抑自己嘅情绪， okay, 你有嗰啲唔开心嘅情绪 ，OK 处理咗佢，跟住慢慢就听嗰啲你唔爱我 啦，你爱我 啦，咁你就成个人 happy 晒啦，系咪？今日仲有人生日啦，系咪啊？ 系啊，我同学啊 Carrie Lam 啊，真系长腿 Carrie 啊，佢又生日啦，我唔会讲你几多岁噶，不过就希望你就身体健康啦， 生日。快乐啊！ 系啦，生活愉快啦吓，真系要 咁啊，系家开开心心，无论如何点都好。 下个礼拜见， 下个礼拜见，拜拜。